洗一洗脸，被那个抛弃仍未抹杀我优点。美丽挂泥为了寻开心，无论爱什么人无需要牺牲。眼泪滋润让我能转身，期待漂亮的人在不久将来走。 清晨。